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学之旅今晚将会是一连四辑介绍我国文坛的巨匠杜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的。帮我们一起欣赏这个作品的就是本地的作家邱世文先生。杜斯托耶夫斯基生在1821年在莫斯科出生，1881年就在这个彼得堡逝世。他的父亲是中产阶级，拥有两处的农庄，思想非常保守，曾经是将农奴殴打致死。杜斯托耶夫斯基在这样的家庭出生，他的童年有时在莫斯科家里面度过，有时就在乡间的农庄，令到他自小的时候就熟悉城市的生活，亦都对农民的境况是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在工程学校就读，后来因为爱好文学就离开了工程这个职业，是从事了写作的工作。在1844年他第一次出版的作品就是翻译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雅尼格朗台》。杜斯托耶夫斯基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叫做《穷人》，在1846年发表之后就受到很高的评价，比如说别林斯基就称他的作品是俄国文学史上面社会小说的第一次的尝试。跟着他亦都是接连写了五部的中篇小说，包括1846年的《双重人格》、1847年的《女房东》、1848年的《脆弱的心》等等。在40年代杜斯托耶夫斯基参加反农奴制的秘密团体活动，去到1849年他就是跟其他的主要成员一起被这个沙皇逮捕，后来更加是被判处死刑。在临刑的时候就改为流放去西伯利亚，首先是服这个苦役，去到1854年也都是在当地做个列兵，一直到1857年他才是被允许写作和发表作品。1859年他就获准回到彼得堡定居。先后九年的死刑、流放、苦役和兵役等等的生涯，是扩展了杜斯托耶夫斯基的人生视野和社会的知识，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也是因为累积了丰富的素材，是令到他有大大的进展，但是同时也是摧残了他的健康，自此之后就经常发作这个癫痫症。在重返彼得堡的开头五六年里面，杜斯托耶夫斯基和他哥哥创办了当代和时代的月刊。在这个阶段的创作一共有五部的小说，其中就是以1861年的《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和1861年的《四屋手记》、1864年的《地下室手记》，其中这三部是比较出名。在1864年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太太和他哥哥是相继病逝，于是他就全力是埋手创作。在1866年的长篇小说《罪与罚》问世之后，可以说是带来给他很大的声誉。《罪与罚》之后，杜斯托耶夫斯基因为哥哥的死留下很多的债务，加上健康的情况越来越差，几乎可以说去到一个很绝望的地步。在这个时候他遇上了年轻的女子安娜，也是后来跟他结了婚。在1867年结为夫妇之后，杜斯托耶夫斯基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其中是包括1868年的《白痴》、1871到1872年间写成的《群魔》，还有是1879年到1880年间写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三部长篇的小说，可以说是他后期公认的代表作品。 咁我哋喺今晚嘅节目里边咧，一连四辑咧，首先咧系将会介绍呢一个地下室手记，就系1864年嘅作品啦。咁跟住以后嘅三辑咧，系将会讲到杜斯托夫斯基嘅罪与罚啦，同埋咧喺第三辑节目里边会讲到1868年佢嘅作品白痴，1871年嘅群魔，咁同埋咧喺第四辑咧就会去介绍佢一个嘅名著啊，就系卡拉马佐夫兄弟。咁希望大家咧都唔好错过啦。咁今晚唔该晒邱世文先生啊，开始咧同我哋介绍杜斯托夫斯基嘅作品。咁知道咧，佢咧就亦都可以话系喺外国文学里边嘅你最深爱嘅作家啦。咁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讲啦？到底咧杜斯托夫斯基咧同佢一啲同期嘅外国作家有啲乜嘢特别系唔同嘅地方？咁有人认为啦，譬如话喺佢之前嘅图格列夫啊、托尔斯泰嘅作品咧，就往往是去到反映当时的一些的社会或者时代的状况，但反而是杜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呢，是对现代社会来讲是有比较密切和相关的关系的。那你对这个看法同不同意？ 我相当同意，因为杜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呢，就跟正话你提的譬如图格列夫啊，甚至乎托尔斯泰的在今日看来呢非常之不同。譬如图格列夫来讲，我相信在这辑你有讲过啦，父与子啊那些，尤其是或者初恋啊，这些小说在今日看来已经差不多成为一种好像一个黄金时期，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期的好有種鄉愁啊，或者有種好浪漫色彩嗰種咁嘅性質嘅小說啦，已經喺今時今日喺我哋咁複雜嘅現代社會啊，工業商業嘅社會，疏離人際關係疏離嘅社會啊，人格非常之分裂複雜嘅社會咧，已經係冇可能有再有嗰種咁嘅小説啦，或者嗰種咁嘅世界觀啦。咁至於托爾斯泰，雖然話係文壇巨人。譬如我哋睇翻佢嘅《戰爭與和平》咁樣樣，都係好上流社會啊，好十九世紀嘅時期嘅嘢。咁喺今日嚟講，雖然佢有好多永恆嘅主題，但係對我哋嚟講係唔係話咁直接。但至於杜斯托夫斯基咧，佢可以話得係，雖然啊，而家睇翻上嚟就係有近過百幾年嘅歷史嘅，本來就應該譬如話今時今日我哋睇翻查理士狄更斯啊、巴爾扎克，我哋已經覺得佢好耐以前嘅嘢嚟嘅。但係我哋睇杜斯托夫斯基係冇呢個問題。甚至乎覺得佢非常之先導嘅，仍然非常之現代，或者你可以話後現代都得㗎嚇。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係杜斯托夫斯基嘅可以話得係佢超越呢個時代越久越睇得出佢嗰、那個藝術同埋思想性嘅先進喺邊度。 咁聽你咁樣評價咧，我相信咧真係好心急，想知道喺佢作品裏邊點樣可以話表現到呢種所謂同現代甚至後現代社會個相關性嘅問題。譬如話1864年呢一個地下室手記嘅中篇小説啦，就係佢喺流放咗呢個西伯利亞之後翻嚟所寫嘅一連串嘅作品之一啦。咁點解你會對呢個作品咧有一個咁強嘅喜愛？咁可唔可以先從佢所想講嘅係啲咩嘢？同埋佢所關心嘅主題啊，或者係手法裏邊咧，同我哋一齊欣賞啊！呢一個係一個點樣樣嘅故事？譬如話人物係有冇一啲杜斯托夫斯基，譬如喺早期嚇嘅窮人呢一個第一部小説裏邊所創造嘅一所謂小人物嘅角色啊？ 其實當杜斯托夫斯基寫呢、這個《地下室手記》嘅時期，佢已經係中年嚟嘅，40幾歲嘅，或者40初歲嘅。咁如果我哋睇翻比較起其他，譬如藝術家科學家都好啊，或者係作家、藝術作家小説家、詩人都好，根本就好多人40歲已經死咗嘅，可以話都係啊。咁就喺佢嚟講咧，好奇怪，這個可以話都係一個遲熟嘅天才嚟嘅。其實佢好多呢啲咁嘅後來話我哋好。典型杜斯托夫斯基嘅天才嗰啲特徵咧，喺佢你正話提嘅窮人啊，或者呢、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啊、雙重人格啊、死屋手記啊呢啲已經隱伏咗喺度，但係佢嗰個表現形式咧，似乎杜斯托夫斯基仲未摸索到嘅，可以話得係或者係揾唔到一個好強烈、好自己好有信心嘅方式表達出嚟。咁我自己個人嚟睇咧，就覺得《地下室手記》可以話都係佢一個喺佢藝術生涯入邊一個分水嶺嚟嘅。喺呢度佢開始摸索到自己嗰個獨特嗰種咁嘅風格，係能夠將思想啊、 故事啊、內容結構啊合二為一咧，係用一個高度藝術手法表現出嚟。咁所以我就專登揀咗《地下殺手記》咧，作為係一個欣賞杜斯托夫斯基全部作品嘅，可以話都係一個鎖匙啦，一個門徑啦。咁《地下殺手記》呢個故事咧，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可以話得係冇乜故事嘅，係佢主要嚟講，佢係一個中篇嘅小説啦。嚇，如果你可以咁講，係佢做小説嘅話，但係佢同傳統嘅小説唔同，佢係一個可以話得係分為兩部。頭一部咧係一個可以係一個獨白，好似一個發夢夢藝嘅所謂一種夢藝嘅種咁嘅胡言亂語嗰種咁嘅，睇落去似乎係好似一個癡人說夢咁樣啊，就講下呢樣講下嗰樣。咁其實咧，呢個地下室人啦，無名英雄啊呢個，或者係一個反英雄啊，只係一個。彼得斯堡嗰邊一個政府一個好低級嘅官員啦， 連名字都冇， 連名字都冇嘅嚇。咁就日常生活之中，你知啦，生活喺呢個1860幾年嘅彼得斯堡，就係一個可以話得係一個小人物嚟嘅，即係可謂視而不見嘅俾人哋啊。咁因佢咧，但係唯一唔同嘅就係佢有一個非常之敏感嘅心靈啦。喺社會嘅層面嚟講，佢對好多不平啊、壓榨呢啲咁嘅嘢咧，就好敏感啊。但係喺呢個可以話都係形而上嗰度咧，個層面咧，佢對譬如話呢個人生嘅境況入邊好多問題，例如譬如天主嘅存在啊、邪惡啊、罪與罰呢啲咁嘅觀念咧，亦都係好敏感嘅呢個人。頭半部呢個小説咧，就係講佢喺40幾歲嘅時候，一個自己喺度喺地下室入邊自己喺度胡言亂語咁樣樣啦嚇。咁下半部咧長啲嘅咧，就係一個講翻佢20幾歲嗰陣時一段故事嘅，咁就叫做即係雪中嘅一種無聊之中講一個故仔咁樣啦嚇，講翻佢當時後生嘅時候點樣喺一個歡送佢朋友嘅宴會之後，大家去一齊去召妓啦嚇，咁佢同一個妓女，一個後生嘅善良嘅妓女嘅一段。你話係羅曼史又得，反羅曼史又得嘅引致出嚟，反映出佢嗰種咁嘅自私同埋自我中心，同埋一個好嘅良好嘅動機引致一個痛苦嘅收場嘅故事嚟噶。咁其實佢當晚去召妓嘅時候咧，成班人佢撞到一個好後生、好善良嘅妓女啦。當然係受到家庭環境所逼出嚟，即係做妓女啦嚇。咁佢就當時佢就同佢講咗一連串好崇高、偉大、浪漫嘅對於愛情啊、婚姻啊、友誼嘅觀念啊，咁講到天花龍鳳。咁而亦都係擺出一副可以做佢嘅即係拯救佢嘅英雄嘅咁嘅形象，點知喺現實嗰個層面嚟講咧，去到發現佢嘅人又自私，屋企嗰個老仆人又臭當，而佢個生活亦都係唔檢點啊，屋企邋邋遢遢啊，而自己亦都係好窮嘅人啦嚇，即係生活好老土嘅人。咁而佢自己亦都係因為自私成性，根本佢愛佢根本就係要佢嗰種感拯救一種，即係佢喺呢個善良嘅妓女睇到一個形象。佢根本就唔係愛佢嗰個人嘅嚇，喺呢一個醒覺之下，亦都愛佢唔到，只係喺肉體上佔有咗佢之後咧，個妓女亦都發現佢唔係佢，即係嗰個所謂理想同現實嘅分別好大咁。然後咁，卒之呢個愛情理想同現實之間好大嘅鴻溝分別啊！個故事就係咁樣，喺一個冇結局之下。咁樣完咗，咁而呢個地下室人咧，所謂啊，亦都喺度講出佢嗰個即係對於現實嘅不滿啊，咁樣樣。 咁透過一個咁即係其實係幾濃縮嘅一個關係啦，想反映嘅係一啲比較複雜啲同埋周遭嘅問題啦。咁但係點解要用地下室呢一樣嘢嚟到去形容咯？會唔會呢種所謂地下人嘅人物咧，係佢嘅所受到嘅困擾，或者佢個生活方式係有一種所謂典型性嘅代表？ 其實我哋要了解《地下殺手記》，我哋都需要講少少當時嘅歷史背景嘅，因為我哋知道當時俄國咧係一個喺個西化同埋現代化嘅過程啊，雖然喺帝俄啊，即係喺沙皇嘅極權統治之下，當時個社會日新月異變得好犀利啦，即係貧富懸殊越嚟越大，壓力越嚟越大。咁當時受到西方嘅影響，尤其是法國啊，社會啊社會主義啦、共產主義啦、唯物嘅思想。咁傳統嘅俄國咧，那個所謂 淳朴嘅民風開始解體嘅城市化呢啲咁嘅問題，通通出現。咁當時咧可以話得係眾說紛雲啦，諸子百家個個都出嚟講點樣解決呢啲社會嘅問題、人嘅信仰嘅問題。咁當時1863年咧，有一個當時非常之出名嘅文藝批評家、社會理論家咧，叫做車與泥雪夫斯基咧，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怎麼辦》嘅，可以話得係一本非常之說教同宣傳式嘅小説嚟嘅，但喺今時今日睇翻就係非常之唔好睇嘅小説嚟嘅，幾乎即係好似一種咁嘅黨嘅文學咁上下嘅宣傳，怎麼辦？做人就要積極啊，點改善社會啊，冇階級啊咁嗰啲嘢嚟嘅。咁杜斯托夫斯基嘅《地下殺手記》其實就係每一頁可以話都係每一句都係針對呢本小説而發嘅。車與泥雪夫斯基咧，當然係一個非常之年青嘅理想嘅社會甚至共產主義啦。當然我哋而家叫佢共產主義係有時代嘅錯誤啦，但喺當時嚟講，佢嘅思想就係實行，即係譬如話廢除階級啊，反對帝制啊，點樣用科學理性去建立一個完善無階級嘅社會，每一個人都會快樂啊，得到幸福啊。因為咧，佢嘅假設就係人咧係理性嘅，呢啲係好典型。每一個相信啟蒙同埋進步思想嘅社會，甚至乎中國都相信過啦，即係只要人讀咗書就會從善嘅行善啦，呢個就會廢除咗貧窮啊，每一個人會做好啊咁樣。咁杜斯托夫斯基當然明白人性咧，唔係簡單到一至於咁樣樣嘅，係嘛？因為人咧係除咗食麵包，好似聖經入邊咁講，人唔係單靠麵包生活嘅，佢有佢嘅信仰，佢有佢嘅靈魂上所渴望嘅嘢嘅。咁呢個靈魂上所渴望嘅嘢係咩嘢咧？你同我都唔知，杜斯托夫斯基可以話都唔知嚇，但係你要去摸索嚇係咩嘢咧嚇。咁所以咧，佢喺呢個地下室手記入邊咧，頭呢個半部咧，佢咧就係呢個透過呢個地下室人咧喺度胡言亂語咧，其實講到好多哲學嘅上思想上嘅大問題嘅。咁佢即係開始咧就係其實係一個唱反調嘅，對呢個車與泥雪夫斯基呢本《怎麼辦》呢本小説，或者同當時相信社會主義啊、科學理性進步主義呢啲人咧，係基本上唱反調嘅。佢話人根本唔係理性嘅人嘅，就人唔係要求生活安穩嘅，係嘛？啊，佢話佢個地下室人就用水晶宮呢樣嘢，因為當時倫敦英國咧，你知道資本主義社會大盛啦，即係喺呢個帝國主義嘅膨脹之下，非常之成功啊！當時嚟講嚇英國，所以佢係西方社會之中咧係一個成功嘅代表嚟嘅，就人不斷進步，物質不斷繁榮。咁當時咧，中產階級尤其是進步嗰啲人咧，相信呢個社會係可以得到完美嘅，透過呢個科學啊、理性啊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水晶宮對呢個地下室人咧，當時喺倫敦展覽啦嚇咧，水晶宮開幕，咁就可以話都係一個完美嘅社會嚟嘅嚇，即係科技文明嘅產物嚟嘅嚇，即係好似等於而家我哋今時今日相信譬如話雷射激光啊，或者係呢個穿梭機啊咁上下嘅嘢嚟嘅，劃時代嘅嘢嚟嘅當時。咁但係杜斯托夫斯基問一個好哲學同埋好深，可以話都係好深遠嘅意義嘅問題，就係人究竟活喺入邊嗰陣時係唔係真係咁快樂咧？會唔會好似一個蟻竇蜜蜂窩咁樣樣咧，冇咗個個性咧？人係可能係形而上嚟講咧，佢係需要有信仰，需要有呢個自由，而唔係話科學計劃到每一樣嘢都完美俾你喺入邊住，你會可能悶到死都未定嘅嚇。咁所以或者喺呢、這個喺呢一個環節我哋可以聽一聽呢個地下室人自己點講呢個問題。 好啊。 人类是善变的不体面的动物，好像捉棋的人那样，感兴趣的是达到目标的过程，而不是目标本身。或者人类生存唯一目的就是摘取的过程，换句话说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某个特定的目的。二乘二等于四，不是生命，是死亡的开始。但是假如真的找到的话，我发誓他会感到恐惧。真的，假如他真的找到的话， 佢就会失去继续生存嘅兴趣。佢喜欢朝住目标进发，但系佢唔关心成就。咁你点解仲要咁肯定？只有正常同正面。简单嚟讲，唔通只有好嘅行为先至对人类有益咩？讲唔定，繁荣并唔系唯一取悦人类嘅嘢。有时人类系会热烈嘅、激动嘅，咁样拥抱苦难，呢个系事实啊！我发觉某程度上，只喜欢好嘅行为系唔适当，破坏有时亦都非常可爱。受苦，总而言之，是醒觉主要的因素。醒觉是人类的不幸，但我知道人类爱他，而且不会为任何报酬而交换他。 刚才大家听过咧，就系俄国作家杜斯托耶夫斯基喺1864年佢嘅作品啊，中篇小说《地下失守记》里边嘅其中一段独白，可以话嗱，阿邱世文啊，会唔会好多一啲所谓类似刚才我哋所听到嘅独白嘅方式咧，系出现喺杜斯托耶夫斯基嘅作品里边？咁呢种独白咧，嗱，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啊，会唔会令到读者都会时时听一个人喺度，你话胡言乱语又好，好智慧嘅即系反思又好，系会令人沉闷咧呢种感觉？抑或咧，其实你会觉得咧，佢系带出一种好独特嘅文学嘅果效出嚟？ 其實杜斯托耶夫斯基式的獨白咧係好有趣的。咁二十世紀這個蘇聯咧有一個非常之偉大的文藝批評家咧，就叫做巴赫金啦，曾經寫過幾本非常之影響現代呢個美藝同埋批評的作品嘅，而可以覺得今時今日嚟講仍然非常之多嘅文藝工作者都在研究緊嘅。咁佢就首先提出咧，杜斯托耶夫斯基喺成熟嘅階段開始啦，以至佢後期啊咁樣。你可以咁講，佢係一個非常之矛盾同埋吊詭嘅作家嚟嘅，可以話得係。你睇落去咧，佢係雖然獨白咧，佢其實好多聲道嘅嚇。呢個巴赫金就首先提出呢個所謂 dialogic 嘅，即係對話式嘅思想嘅啊。咁同埋佢嗰啲獨白咧，其實係有非常之矛盾嘅系統編織埋一齊嘅啊，所以咧，你正話問嘅問題會睇起上嚟會唔會悶咧？我覺得一啲都唔會悶啊。其實佢杜斯托耶夫斯基係一個非常之極端嘅人嚟嘅，佢係將每一樣嘢咧都可以係擁到去極端，你細估唔到會發展到咁樣樣。而佢將當佢將所有呢啲咁嘅極端擁到去最高層次嘅時期咧，你睇起上嚟咧會係非常之投入，同埋會係驚訝於呢個人係。咁多種唔同嘅思想體系可以共存喺一個人入面，而大家喺度發生摩擦同衝擊㗎。 咁我相信其實係一個好好用嘅一個文學手法，帶出佢想諗到嘅各種問題啦。但係呢一種方式係杜斯托耶夫斯基繼承某啲嘅作家，抑或其實係佢開創，而佢以後亦都有無相繼地影響咗其他嘅作家呢？ 其實如果根據巴赫金嚟講咧，佢就係一個首創嘅人嚟嘅，咁我都同意嘅，因為咧好多你知道喺藝術手法上面咧，我哋知道尤其是小説嘅創作咧，我哋通常個作家都係採取一個全知嘅觀點嘅，好似巴爾扎克咁樣，佢根本當咗自己係一個天主，佢有一個天主嘅透視咁去睇呢個人世間啦嚇，咁就佢知道曬你內心諗咩嘢，每一個人嘅命運係點樣，可以話得係一個全知嘅手法。而呢個作家咧就係一個非常之有個特權嘅觀點去睇呢啲嘢嘅。咁但係喺呢個杜斯托耶夫斯基開始嚟講咧，佢係一個首創咗一個冇呢、這個你可以話佢 是用一個非常之藝術的方式，是隱瞞了自己嗰個作家嗰個立場去，佢俾嗰個容許所有呢啲咁嘅人物代表，當然代表咗唔同嘅觀點同價值觀念咧，去自由發展自己嘅啫。而佢做得相當成功，咁佢係純粹係採取呢種咁嘅所謂多聲道嘅或者係多元嘅觀點嘅手法去寫作佢嘅小説。咁我認為就係、是、我亦同意巴克金講佢係首創嘅，所以佢個導斯托亞夫斯基世界嘅藝術世界入邊咧，小説世界入邊咧，係一個多元同開放，冇一個所謂傳統嗰種咁嘅定論嘅終結嘅嚇、啊，就同一般嘅傳統小説唔同，甚至乎同今時今日好多所謂次等嘅作家都唔同嘅，即、就、係、是、我覺得。 咁、但你亦都有冇話其他嘅作家咧，亦都係睇中佢呢一個手法嘅上面嘅特點，係加以發揮？ 我就覺得冇啊，我覺得就所以杜斯托夫斯基對我嚟講有到而家都仍然有咁持續啦，即係睇咗佢二三十年啦，每年都重温佢嗰啲小説，佢就係能夠俾到一種藝術上好獨特嘅美感經驗俾我。到而家嚟講，我覺得譬如話好多人模仿佢嘅，譬如喺中國嚟講有人模仿佢㗎，譬如無名氏咁樣，但係不忍卒讀㗎，即係覺得好幼稚、好膚淺嘅。 咁相信咧，要詳細分析到斯托耶夫斯基嘅《地下室手記》咧，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咁休息咪亦都急不及待。咁不過由於時間嘅關係咧，咁或者我哋留待下一集啊，講到咧係1866年嘅佢另外一個長篇小説啦，《罪與罰》嘅時候，我哋再詳細分析一下。今晚唔該曬邱世文。 世界文學之旅。梁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